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本地诗人喎。 啊，其实都唔系好本地， 因为已经嫁咗系嘛。 系啊，咁但系咧，我哋都好认可佢系本地诗人嘅，因为其实佢真系喺香港出道啦，咁又写作嘅方式，佢嘅诗风都系好，其实系香港诗歌，我认为系啊，咁就系陆咏如。咁可能其實如果有對香港年輕人嘅文學有關注嘅人呢，其實以前應該有留意佢。咁以前呢就係字花編輯嚟嘅。咁佢前一本詩集呢叫《淡水月亮》。咁依家呢嫁咗去台灣啦。咁其實呢，我哋諗返起《淡水月亮》嗰本詩集嘅時候，其實已經預示咗佢嘅命運。 就係去咗呢個淡水係 咪？ 係 啦，去咗淡水所在嘅地方台北啦。咁即係一段良緣嚟嘅，我哋都知道嘅，同台灣嘅文化人結咗婚。咁但係呢，佢都一直惦記住香港啦。即使係佢最新出嘅呢本詩集《晚安晚安》呢，入面都有專門係為香港所寫嘅詩。咁我最後會介紹嗰啲詩嘅。咁但係喺介紹嗰啲詩之前呢，我就呢本詩集呢都俾我几特别嘅观感咧，就系佢同佢嘅上一本《淡水月亮》咧就好唔相似嘅，就佢好多诗咧变得好短促啦，啊好斩截啊，吓即系好利落啊，唔似即系当时一个少女诗人嗰种，即系其实佢好擅长写情诗嘅吓，嗰种缠绵悱恻嘅嘢都有嘅，但系依家咧就成熟咗好多啦。正如佢自己所讲，啊现任台湾人妻，左手洗衫煮饭，右手读书写字，即系生活其实对于诗嚟讲咧系一个好嘅介入。 嗯，咁即係以前嗰啲就可能延綿少少，而家就利落少少。 但係當然喺入面呢，始終呢我都可以睇到，即係嗰個佢俾我最初嘅印象就係好清新。咁佢嘅詩依然係咁清新，但係呢就係多咗一啲痛嘅嘢啦，而且嗰個痛呢就唔單止係一種即係少女心事式嘅痛啦。咁比如話我依家睇到嘅第一首叫《致少年》呢，咁呢個少年呢可以係佢自己，亦都可能係佢嘅丈夫，或者係佢嘅朋友，或者佢嗰一代人。 《致少年》，陸詠如。你突然感覺自己就是角落，你用喝醉的煙去學習呼氣吸氣，你不断切开蓝色和红色的故障，你觉得房间有好多张脸，有老人，有猫头鹰，有电视机，有卡夫卡，有保鲜纸，有一把刀，他们看着你，看着你，仿佛你即将遇见的同伴。 《致少年》就是陆咏如的作品， 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就是那种当然有些就是少年维特式的那种你突然感觉自己是角落，很卡夫卡的，就是你不单止是角落的人，你自己直头成了一个角落，这种处境一下子在第一句诗里面就将你塞了去一个无从转身的地步。但是呢慢慢慢慢你会看到，他虽然呢他会去卖醉啦，去食烟啦，就是这些都很正常，就是少年反叛，甚至是切开蓝色和红色这个。大家估下应该可能就是都跟自残有关啦。咁但是最后这个好转化得很特别，他说突然间觉得呢间屋里面有很多张脸在这望着他。这些脸呢是不同的象征，老人、猫头鹰、卡夫卡等等这些呢，但是最后一句呢我觉得是他很成熟的一个反思。他说这些所有这些好像是一个带有敌意不祥之兆的东西。最后他会成为你即将遇见的同伴。 即係佢都會走入你嘅生命，即係對於一個少年嘅成長嚟講，所有預感中即將嚟臨嘅嘢，如果你將佢視為同伴咧，咁你先至可能長大同埋繼續行走落去。 嗯，但呢首詩我發現佢好多首詩佢嘅詩集裏面咧個底下啦都有另外一句説話咁樣 嘅 喎。 佢其實分咗好多輯嘅佢入邊，而且每一輯嘅名咧都好似一句詩咁樣，好似呢首詩係屬於一個哀傷方法。咁我哋下一首咧個輯名又係好靚喎，叫《終於風景過去風景》。但呢首詩咧就係我覺得係一首好典型嘅陸詠如式嘅情詩啊，就叫《動情》。 动情，陆咏如。圈抱你，开花的肋骨，像一杯姜茶倒泻下来，浸暖我冰糖的夜。如果承诺是倒，而不是飞走的鸟，我们决定重叠，把对方的时间混起来煮，煮成更加坚强的皮和肉。当两粒土瓷忍不住亲吻，黑夜不再是背景。身体充满了光，照穿影子的尽头，谁都不再为了深深动情倒数时间。 动情就是陆咏如的作品。 动情非常之冧啊，我觉得即是其實佢本詩集咧係揾咗周耀輝寫序嘅，咁、我唔知道周耀輝對佢嘅影響有幾多，我覺得即係都幾似周耀輝式嘅情歌嘅，咁入面有一啲比喻咧係好新鮮嘅。佢話當兩粒土瓷忍不住親吻，頭先我哋聽到，即係我覺得好新鮮啊！即係寫兩個肉體嘅靠近，好又好可愛啦，其實啊，但係又係你會覺得又好性感，但係你又唔覺得即係好似古人所講詩無情。你不会觉得有啲乜嘢犯忌嘅嘢入边？咁佢入边好多比喻都系啦，好得意嘅。佢话如果承诺是岛，而不是飞走的鸟，即系我谂佢个联想系从岛同埋鸟呢两个字嘅相似。咁但係呢如果仲係少年呢，我哋经常都会比喻自己係冇腳雀仔㗎嘛。但係只係一个结咗婚或者一个嫁咗去俾一个岛。就是台灣啦，可能對於他來說，但是對於這首詩，這首詩是可以任何人去代入的，就是當你決定承諾的時候，你就不是一隻鳥了嘛，你 已經決定停低了， 是的，停低就是一座島嶼是扎根在海上面的了，已經這樣。其實他的情詩呢，我覺得完全可以譜曲來唱的，我覺得。 所以你就說可能周耀輝有些影響， 是啊，很明顯添，我覺得。其實動情之後呢， 我都猜想過他，即是他的愛情故事，我們大家平時都有討論的，即是真的很浪漫啦，很少說香港女仔嫁去台灣的。尤其文學界可能佢係第一個咁樣嘅啦。咁其實佢本詩集入面仲有一首長啲嘅詩，叫做《一個養女子的貓》啊。咁入面咧，我估咧係寫緊台灣嘅生活嘅，喺台北。佢比如話佢寫住嗰啲房，啲房子都係比較老噶啦，老房子咧，好多係得五層樓高嘅窗外啊，有好多老人啊。即係呢個同香港比較起嚟，即係台北嗰種味道更加睇得出嚟。咁其實佢通過嗰首詩去寫一个女人的一个女性的成长啊，慢慢地啊，从呢个少年进入青年，进入中年，咁未来等紧嘅老年系乜嘢呢？其实喺取舍之间咧，我又拣咗另一首同老年有关嘅诗，就叫做《猪肉水》，呢首就更加香港，所以我拣咗呢首。 猪肉水，给母亲。陆咏如，星期一至五去街市跟猪肉佬买猪肉，回家拿菜刀把厚厚的担心剁碎，滚水提醒我能做的微小十五分钟，猪肉随白雾升起一则梦的药方，两碗煲成半小碗的精致，带去医院给你和药水味和老人味。星期一至五你会发脾气，雪太淡，煮坏了。于是星期一至五，猪肉佬和街市和猪肉曾经失去联络方法。可是你仍然躺在床边喝猪肉哭出来的水。虽然时间永恒保持缄默， 我们拥有不停复活的星期一至五，但不会拥有永远的病。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豬肉水副題就是給母親，就是陸永瑜的詩作啦。 這首詩可以說一點都不浪漫，跟整本詩集很不似的。說他日日去買豬肉，他不是煲湯，他是滾一些豬肉水。就是我想，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香港女子可能真的不吃煲湯，那他媽媽呢在醫院嘛，喝到這些豬肉水呢就有些鹽，即是鹽拿啦，覺得哇都不算是湯，發脾氣這樣。這個场景呢，我觉得是这一代的女性会经历的。其实这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的命运，但是呢是通过这一碗汤水牵连在一起。那里面呢 有一句呢我觉得很精彩，她说可是你仍然躺在床边喝猪肉哭出来的水。那仍然呢就是其实母亲呢都是肯定她的。亦都是接受佢嘅， 虽然淡啫， 系啦，而且咧，佢话啲水系啲猪肉喊出嚟嘅，呢个比喻好新鲜。我哋日日煲汤嘅时候，如果你谂系真系一个活生生嘅猪喺啲水度煲，喺度喊喊出啲汤出嚟，你可能会不忍啊，不忍去饮，但系你又觉得呢入边隐喻咗啲嘢吓，即系觉得即系生活嗰种，好似佢前边不断咁铺垫，星期一至五都系咁样反反复复，去同猪肉佬一个毫不浪漫嘅男性吓去做啲咁嘅嘢，即系其实生活喺度消磨紧。消磨感呢就好似一嚿豬肉呢喺啲湯度不斷咁樣滾滾滾滾咁，最後呢喊完，係啦，喊完之後嗰嚿豬肉我哋覺得佢索然無味㗎啦，已經呢、這個就係人生。 哇，所以就不停有一至五、一至五好啊，好過一至日啦，係咪？ 我好欣賞佢經常呢有一啲咁令人驚喜嘅發現，即係佢頭先我哋講嘅每一首詩都會有一個比，起碼有一個比喻係冇人寫過嘅。我就從來冇人見過有人寫一碗湯係咁樣寫嘅 豬肉水啊， 係啦， 仲要係豬肉佬和街市和豬肉啊， 曾經失去聯絡方法啊，即係入邊有啲暗示嘅咁。 嚇，呢首就係豬肉水給母親嘅，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聽討論未來預準。 讨论未来，愚准，陆永瑜。世界越来越光，我们越来越暗。天亮集体醒来的一双尘，美梦睡成软弱的翅。板间房看见的云正当年少，年少的男同学只有一顶白头发，于是连歌都不唱，你连信都不写，你连酒都不喝，你连爱都不爱你。 这种惨淡呢，其实周不时呢在他的诗集里面出现，我觉得是他忠实于无论是香港的年轻一代或者是台湾的年轻一代呢，都是面临着这样的惨淡。那这里面有一句很关键，就是板间房。未来，他标题未来和愚准呢是并列的。到底未来是烧完了之后但是未燃烧的呢？对一个年轻人，他入面都讲紧这个云是正当年少的，入面又是年少的男同学，但是当他困在个板间房入面呢，他头发都白晒了。那他还可不可以看到未来呢？其实这首诗很惨的，他说世界越来越光，我们反而越来越暗。即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一对青年是陷入咁嘅境地呢？我哋諗返起所谓即係香港婴儿潮嗰一代，嘩前途无量㗎嘛，亦都係啦，当然后嚟香港係俾佢哋控制咗㗎嘛。咁但係有冇顾及到依家呢啲所谓嘅即係80后90后，我觉得我哋70后都算係咁呀，即係都算捱过咗啦咁样有啲。但係更年轻嗰啲尤其从事文艺文化工作嘅人呢，即係都好多人都好令我 覺得心有戚戚焉嘅、 嗯， 即係佢哋真係有啲似呢首詩咁樣，佢只得一頂白頭髮，佢出唔到去同呢個雲一齊，佢可以睇到年輕嘅雲，但係佢自己係喺困喺個板間房入邊嘅，所以佢最後話：連歌都唔唱，連信都唔寫，連酒都唔飲，連愛都不愛你。呢個係好令人痛苦。我想像可能係陸榮如同一個佢仲留喺香港嘅朋友，一個男仔通信，咁最後佢覺得好灰咯嚇。點解會咁樣？ 係呢、這個咧，反而令我諗起成日有人講話，哇！而家呢一代嘅人好似咩興趣都冇。即係可能特別嘅興趣，即係當我睇到佢話連歌都不唱，連信都不寫，即係連酒你都唔飲啦，即係好似好多樣嘢你都提唔起興趣嘅一個人。係 啊，我覺得兩方面都有責任嘅。其實我初初睇到都係嗰種感覺，話點解你哋咁樣嘅？你呢一對宅男啊，或者點解會咁樣唔去追求人生呢？但係後面我又發現佢哋好似追求唔起人生。如果比如話佢一個月揾得10,000蚊，俾咗6,000蚊租個板間房啦，已經係。 工作時間又咁長啦， 佢仲可以做乜嘢呢？所以我以前成日怪啲人唔買書，話啲人唔買詩集。我依家我覺得哇，佢哋真係邊有咁嘅閒情雅致去睇我嘅詩呢？我都好體諒佢哋、我情願佢可能真係瞓多一覺，即係佢嘅生命得到啲休養，將嚟再嚟睇我嘅詩，我可以接受。我依家以前我係覺得好氣憤嘅。咁最后呢，呢本诗就好特别嘅。如果大家见到实体呢，就会发现呢，佢后面呢零零舍舍有一搭系会用黄色纸印嘅、哦。你揭到嗰一页呢，佢个排版又系完全唔同嘅。原来嗰个全部都系阿陆荣源呢喺去年年底呢赶返嚟香港，就即系去亲身咁样体验香港嘅雨伞运动之后佢写嘅一组诗。咁呢组诗入面呢，其实有一首系好长嘅。但係我哋時間關係就冇辦法之介紹，但係我好值得推薦呢首詩叫《高烏旅行團》啊！咁咧就係佢入邊咧全部係好幽默咁樣寫我哋嘅抗爭運動嘅。咁但係我最後咧，我會揀咗一首佢寫叫《風的緣故》嘅關於雨傘運動嘅詩。 風的緣故，陸榮如。他們已經不下一次。在凌晨的默契交界相遇，是风的缘故。一块叶子碰到另一块叶子，发现对方种在同一棵树之必要。他们唱歌、微笑，有时忍不住擦去挂在脸上的汗或者泪。街道上五颜六色的帐篷如此疲累，仿佛整座狮子山的忧郁，在想念着创世纪与明日自由。他们举起玻璃的双手，让你们为眼睛吃感动的胡椒，让你们任由骄傲的催泪弹四处乱跑。暴力的黑影在暗角俘虏太阳，但永远无法阻挡一只蚂蚁走过光明磊落。 缘故，咁就系陆荣如嘅作品。 啊，陆荣如其实佢喺嘅本书嘅后记都写到啦，即系佢好尴尬，同埋佢都好难过。啊，佢一开始佢有内疚嘅，佢一开始佢发现佢只可以喺台北通过上网、通过睇电视嚟睇佢嘅香港。但系终于咧到十月份嘅时候咧，佢忍唔住啦，翻咗嚟啦。佢话佢一翻嚟就即刻上咗街头，咁就睇啦。咁其实佢一开始写嘅诗系好激愤嘅，但系去到呢首《风的缘故》咧，你睇佢系10月26号写嘅，其实已经沉淀落嚟啦。你会睇到佢睇到运动嘅胶着，佢睇到佢嘅难过，比如话佢话整座狮子山的忧郁啊。就想念住创世纪与明日自由，即系香港就喺呢个咁嘅夹缝，狮子山佢变得好沉郁，好沉郁，因为过去同未来都变得遥不可及。咁另外有一点咧，我觉得好欣赏嘅，佢就话其实系风另一片叶子碰到另一片叶子啊，先至发现 對方係仲係同一棵樹嘅。咁我覺得係雨傘運動留俾我哋最大嘅遺產啦，就係我哋識得一班咁嘅志同道合嘅朋友，而且意識到我哋係同舟共濟嘅。講得老土啲嚇，係喺同一棵樹嘅葉子。以前我哋各玩各噶嘛嚇，點知道原來喺一場風暴之中，我哋發現自己喺同一棵樹上面搖擺呢。 哇！他們唱歌微笑，有時忍不住擦去掛在臉上的汗或者淚。 係、哎、好感人啊！其實呢首詩真係好感人。佢最後佢話：他們舉起玻璃的雙手，呢度你當然可以指佢可能唔知舉起一樣具體嘅嘢咧，但係玻璃舉起玻璃，我覺得好似我哋所爭取嘅嘢或者我哋所信奉嘅嘢，原來喺嗰一剎那變得咁脆弱。但即使咁脆弱，佢都舉起嚟，俾你哋為眼睛吃感動的胡椒嚇。 咁啊，我哋今集咧就介紹咗陸詠如嘅作品啦。咁我哋就可能等一等，睇下佢會唔會喺台北嗰度又有詩作可以俾大家睇睇啦。 係啊，我希望佢多啲翻嚟香港啦。 好，我哋下星期介紹另外一位詩人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